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《亲吻》，蔡安乔演唱的《坏苹果》，草蜢带出的《爆灯》。 上露台，正听着潮落琴伴，共对落下，共进落茶，甜蜜对望。随着浪，随落翻滚，星与星亲吻，身稍贴近对方。夜半天台，播音小说。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探光，拥有浪漫色彩，不羁的恋爱，总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，这感性的派对。望向露台同期恋爱，拥抱万个梦言，愉快历程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，投入爱，奉上真我，这感性的派对。 交朋友，哪有时间陪你啰嗦，自己回家看看镜子再来约我，谁叫你曾经骗过我，找不到你有女朋友，我也不用天天把泪流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装作不懂，不要装作可怜的小狗，你是个坏苹果，好女生的损友，装傻不害羞让我摇头，别叫的坏苹果，多期待那朋友，只能痛痛

一种温柔，快拉住我的手，别的只开悟，有人催我同样的公路，快一点找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我想要追。

照顾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往事断出断出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更残酷，一天天年抱无限寻找满足满足。 走 ，This girl I need your love。

许我会跟随。